诗歌是语言的花朵，任何怒放的话都会随着时间凋零，而花粉的种子也就在空间里随风四散，可能他们就躲在任何不为人知的土地的角落里，静静地等待着另一个春天的来临。 是乡愁的等待。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，那母亲的芬芳是香。